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他选择了三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作者空叔，演播刘艳丽。 如果那个梦是真的，今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就是五姑娘在2005年的最后24小时。五姑娘很早很早就起床了，她为所有老厂房的人做了早饭，然后低头坐着准备开始写信。她想在最后一天通过文字的方式留下些什么。如果这三个月真实的存在，能改变未来，那么这些文字是最好的回忆。可是五姑娘呆坐了两个多小时，一个字也没有写。今天这么早？是信的声音。五姑娘抬起头，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嗯，睡不着就起来了，我做了早饭，我去热一下。五姑娘起身准备进厨房。我想吃面。信理了理头发。就是你第一次给我做的那种面。五姑娘停下脚步，背对着信，抿了抿嘴。好。你是不是有心事啊？信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五姑娘前面。五姑娘忍住眼泪。没有啊，为什么那么说？你今天不敢看我。信伸手想摸摸五姑娘的头，五姑娘后退了一步。我想回去看看爱静，搬到这儿以后都没见过她，上次跟她吵架了。五姑娘抿了抿嘴。她估计还没原谅我。好，等下我送你回去。信缩回手，低下了头。五姑娘走进厨房，下面煮水的声音和她的抽泣声重叠在一起。水开的时候，五姑娘打开锅盖，撒下一把面条。面条慢慢的软掉，最后都摊到水平面下方。五姑娘瘫坐到厨房的角落。信隔着墙听着五姑娘抽泣，以为五姑娘的情绪崩溃是因为她和秋子的事情。她从来没有刻意隐瞒她和秋子的事情，如果五姑娘开口问她，她会告诉她事情的所有真相。吃过早饭，五姑娘在房间里逗留了一会儿，她试图带走什么可以代表记忆的东西，从窗户开始，然后一步步往后退，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回忆。一步一步走，直到走到门口，发现没有任何想带走的东西。信站在五姑娘的身后，心里满是自责。五姑娘推到门口的时候，撞上了信。五姑娘背对着信，低下头，抿了抿嘴。为什么觉得你今天所有的行为像是在告别？信站在五姑娘身后低声地说。嗯，哪有？五姑娘躲着信的眼神。就是最近记性不太好，怕明天醒来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努力记住一切。还有身后的你， 只是不敢说。傻瓜，信往前走了一步，从后面环抱住五姑娘。五姑娘颤抖了一下，想挣脱，却又想抱得更紧一些。走吧，去见爱静。信没有松开手，下巴抵着五姑娘的头顶，许久，直到客厅的收音机放了那首电影的主题曲，五姑娘用力地挣扎了一下，信才缓缓松开。今天的风格外大，五姑娘坐在机车后座，耳边只有风的声音，甚至害怕车开得再快一些，风会把头盔给割开。五姑娘下意识地把放在信腰间的手环得紧了一些，信低头看了一眼环抱住自己的手。今天是周末，又是刚吃完早饭还有点凉意的时候，学生都在校园里晃荡着，信的机车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总是会被吸引过来。围坐在一起的女生看到坐在信身后的五姑娘离开后，立刻又聚到一起开始猜测，然后把猜测当作流言蜚语再传播开来。学校的绯闻几乎都是这样的，不管你们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在别人的嘴里和耳里已经有了他们自己想好的各种版本。我在这儿等你吧。信接过五姑娘的头盔。嗯，好。五姑娘当然早就决定今天告别的最后一站是信，其他人的告别对白都已经想好，只有她的怎么都想不好。五姑娘走进寝室楼门，看到阿姨依旧低着头嗑瓜子儿，从来不会抬头看是谁进了女生寝室大楼。五姑娘微笑了一下，阿姨没有回应，低头继续嗑瓜子儿。五姑娘将耳侧的碎发捋了一下，然后转身拐进楼道。身后的电话声响起，五姑娘下意识地停下脚步，阿姨反应倒是快，只响了一下电话就被接起来了。喂，找谁？阿姨把刚刚来不及吐的瓜子皮吐了出来。武安呐，哎呦，跟你说多少次了，他搬到校外住了，我再帮你问问他室友啊。哎，你干嘛？五姑娘抢过电话，阿姨来不及反应，手里的瓜子儿散落在地上。妈，五姑娘抿了抿嘴，低声地叫道，然后屏住呼吸，想听清楚电话另一边的声音。小五，妈妈带着哭腔和小心疑问道：“妈，我好想你。”对于那个时候的五姑娘来说，信和妈妈是自己的唯一软肋。小五啊，你去哪儿了？你真快让我担心死了。妈妈的声音还是记忆中的声音，语气也从没有责备。不管五姑娘做错什么事情，妈妈总是温柔的口气，好像如果一中就会失去唯一的精神支柱。对不起，五姑娘抿了抿嘴，她甚至没有做好准备该如何和这个时空的母亲说再见。妈，如果还想他的话，你就去找他吧。五姑娘突然开口，电话另一头的母亲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半天没有说话。我后悔了，人生也就那么几十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想念这件事情上。五姑娘停顿了几秒，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爱你，我也会试着重新爱他。五姑娘说完挂掉了电话，眼泪滑了下来。五姑娘最害怕和妈妈说再见，她不知道妈妈如果再多说一句话自己要怎么接。她想把妈妈抱在怀里告诉她，她已经没有那么恨武坚林了。 如果可以，他愿意三个人再次围坐在一起，听听吴建林消失的那三年做了哪些事情，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人。五姑娘抬头的时候，艾静拎着一份打包的饭站在她对面。五姑娘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情绪，看到一脸倔强的艾静，五姑娘哭着哭着笑了出来，艾静咬了一下嘴唇也哭了出来。 你什么意思啊？ 艾静开口。 我来和你道歉。 五姑娘往前走了两步。 谁要听你道歉呀？ 艾静说完转身走向楼道，往寝室走去。五姑娘快速跟上，一路到寝室，两人没有说话。 我跟你讲啊，你最好跟我说说你最近过得有多好多好，和人信怎么个幸福法，其他的我都不要听。 艾静坐下，看着关上门的五姑娘。五姑娘抿了抿嘴。 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对不起啊？ 艾静再次哽咽。 你是不是过得不开心？是不是他对你不好？我听了其他同学对你们的议论，他们说秋子学姐和任信才是一对儿，是因为你才分开的。我的天哪，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五姑娘抿了抿嘴，事实上她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我过得特别幸福，我觉得特别幸福。不管如何，我们过得幸福不幸福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以后不管别人和你说我什么，如果我没有亲口跟你承认，那就不是真的。你也是，不管别人和我说你做了什么，我都不会信，除非你承认。因为我相信我们以后都会把自己活得很好。 五姑娘的话说完，艾静皱了眉头，这样的午安应该是过得不好，可是那样倔强的她怎么可能承认？艾静走近五姑娘，看着她。五姑娘抿了抿嘴。 好，以后你亲口和我说你过得不好才叫真的不好，不然我就认为你过得比谁都好。 艾静看着这样的五姑娘有些心疼，大概是爱得太难了。外面的流言蜚语虽然很狗血，但却无风不起浪。艾静多少知道点五姑娘的处境，但就像五姑娘刚说的，如果她不说，她就不相信。五姑娘离开寝室的时候，偷偷拿走了艾静书桌下压着的她的一张一寸照片。虽然现实生活中还和艾静偶尔联系，但是五姑娘相信现在的艾静也很想念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个时候的彼此。如果真的会回去，那第一件事情就是约艾静见面，把这张一寸照给她看。走出女生寝室的时候，信的旁边站着两个小个子女生，很激动的样子。信却是一副像五姑娘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和她没有关系的表情。看到五姑娘走过来，信站直，五姑娘突然有种男朋友接女朋友去约会的错觉。两个小女生窃窃私语着离开了。信看着五姑娘一声不语地走过来，摸了摸她的头发。还好吗？ 没事儿，他原谅我了。你不知道女生之间矛盾有多容易产生，就有多容易化解。 五姑娘拿起头盔，一副准备赶往下一个告别站的姿态。 你知道秋子今天在哪儿吗？ 在家。 你要去见她？ 信也戴上了头盔。五姑娘点了点头，信也不再问。一路上信和五姑娘没有再多交流，五姑娘只是用力地抱着信的腰。她妈妈今天也在，你是要进去还是叫她出来？ 信停好车问五姑娘。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进去吧。 五姑娘抿了抿嘴， 反正是最后一天了，还要顾及什么呢？前三个月就是顾及这些那些，才让最后一天变得那么匆忙。进门的时候，秋子和她的妈妈正在吃午饭，五姑娘有些不好意思。秋子的妈妈长得很年轻，秋子是照着妈妈长的。阿姨你好，我是秋子学姐的同校学妹，我啊，你是武安吧？秋子的妈妈打断了五姑娘的介绍。五姑娘抿了抿嘴，秋子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有点尴尬地站起来。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他有事找你，我顺路就把他带来了。信勾着五姑娘的肩，然后一起坐到客厅正中央的沙发上。想喝什么？信转过头问五姑娘。不用麻烦了，谢谢。五姑娘觉得气氛有些奇怪。秋子的妈妈不动声色地吃着饭，好像摆明了你们的事情我不干预的态度。秋子学姐，你先吃饭吧，我等一下和你说。五姑娘看着站在沙发边的秋子说。没事儿，你说呗，我吃的差不多了。秋子笑着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或者要不要去楼上说，就我们两个。秋子如果不喝酒的话，情商从来都不低，也不会为难人。五姑娘点头。房子很大，绕到二楼的阳台足足走了五分钟。秋子递了一罐啤酒给五姑娘，喝点吧，我们都是需要喝点酒才能说实话的人。秋子知道信把她带回家找自己，那肯定是很严肃的谈判了。五姑娘抿了抿嘴，打开酒喝了一口。确实跟秋子，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以前的她没有想过和她一直喜欢着同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甚至都是他们的整个青春。午安。秋子看着楼下信的机车，那辆机车是三年前他生日的时候我买给他的，我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载着别的女孩。秋子喝了口酒，那年生日他写了首歌给我，分开以后他很少会唱这首歌。五姑娘知道他说的就是那首他曾经幻想是写给自己的歌。五姑娘抿了抿嘴。其实我也一直在努力，努力告诉自己已经结束了。可是武安，你知道吗？有些故事，虽然原作者已经写好结局了，但是读者就是不认可那样的结局。读者觉得，前面铺垫的故事就应该是有另一种结局的。五姑娘始终没有想明白，多年前那个帮自己追信的秋子学姐是什么心态。五姑娘只是回来三个月，不可能连同所有的故事都扭转了吧？所以秋子和信的故事居然在那么多年以后才知道。但是她是真的很喜欢你，喜欢到有点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信了。所以午安，我清醒的时候还是挺感谢你的。秋子笑了，是那种真心开心的笑。如果没有我，你们还会在一起吗？五姑娘抿了抿嘴问道。不会，我是那个读者，他是作者，书早就写好了，已经出版了，而我却希望他收回所有卖出去的书，重新写结尾再发行。谁都知道不可能。秋子有些哽咽，然后强忍着举起酒瓶，五姑娘也举起酒瓶。午安，说真的，如果是你，我愿意退出。秋子微笑着看着抿嘴的五姑娘。而且我确实也退出了，我马上要出国了。谢谢你，可是……五姑娘停顿了一下，我怕我做不好。五姑娘想着 三个月培养感情的那个人是自己，明天的自己不知道在不在状况内，也许那个自己还是个傻姑娘，傻到如果知道秋子和信以前的事情会崩溃，会无法接受。所以不要替以后的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在这个时空和信的结局还是交给明天的那个自己吧。担心自己会做不好，青春不就是这样吗？要是哪天不管什么事你都有信心能做好，那你的青春就结束了，秋子说。信一直靠在楼梯拐角处，一脸担心，又努力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看到五姑娘下楼的时候，她本来想假装离开，却发现太过刻意。五姑娘是很难藏心情的人，她和信调皮的一笑，好像今天的告别都结束了，终于剩下的时间只有他们了。上次那个野营装备你知不知道放哪儿了？五姑娘小声地问信。在老厂房的储藏室。信转过身，露出难得的坏笑。五姑娘抿了抿嘴，怎样，今天就我们两个？你等一下。信转身进了某个房间，一会儿就走了出来。换个车。然后信走到停车库，开了一辆吉普和五姑娘离开，两个人顺道买了一些食物，再回到老厂房拿上帐篷和一些其他装备。到海边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五姑娘站在海边看着太阳，许久不敢眨眼睛。记忆里学生时期的自己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地看过日落，原来这种美和现在看到的美是两种感觉。眼前的日落光晕，美得有些暧昧。五姑娘闭上眼睛，想象着现实生活中上一次看到日落的心情。睁开眼睛的时候，五姑娘回头看了一眼信，信坐在身后抽着烟看着自己。五姑娘抿了抿嘴，脸有些红。如果时间能定格该多好啊，不需要定格在他抱着我，也不需要定格在他亲吻我，甚至都不需要定格在他离我只有几公分的距离的时候，只需要定格在此刻，两人隔了十几米远，但是彼此的眼里只有对方。信看着远处低下头的五姑娘，起身慢慢走到她身边，说吧，今天怎么了？五姑娘有些惊讶，又有些惊慌，自己确实表现得不可能不让人好奇，可是该怎么解释呢？最近堆积的事情有些多，觉得总是要处理的，沟通是最好的解决问题方式，刚好今天有空，就去都解决了。五姑娘抿了抿嘴，然后往准备食物的地方走去。不信，但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信跟在后面说。对于信来说，武安从家里的楼梯走下来的那个笑容是他们开始的一刻，而对于五姑娘来说那是句号。 小说一回纪念其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我从没看到过这么精细的曼陀罗呀。 曼陀罗图案在印度并非是稀罕之物，许多印度教家庭都拿它当作装饰画。普通曼陀罗绘画尽管是形式多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上下左右高度对称。 您认为这也是曼陀罗？它一点也不对称。 提问的人叫古布塔，印度科拉拉邦一名高级刑事警官。这不是简单的绘画，而是一起凶杀案的证物。 对称意味着圆满，圆满则意味着静止，没有变化，没有成长。这是动态的曼陀罗，它在宣示力量、冲动、破坏啊。这就是你们在现场发现的罪证。 血图的作者名叫霞尔玛，今年已经85岁了，出生在一个靠绘制宗教画为生的婆罗门家庭。不同于一般画家，霞尔玛并不临摹仿制宗教形象，而是先行打坐，再画下从心中看到的幻象。开始只有同胞中虔诚的教徒能欣赏霞尔玛这些神作，后来这位通灵画家的名声传出国界，如今西方国家里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灵性体验，他们将霞尔玛的画视为通灵之作，予以购买。如今霞尔玛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宗教画家，身价也随之飞涨，是首位能把一幅画卖出十几卢比的印度画家。就是这位徘徊在神人两界边缘的画家，这天突然发起狂来，用雕刻刀刺死荆棘人阿布舍克巴强，蘸着从尸体中流出的鲜血绘成了这幅作品。直到满意地画完最后一笔，他才回到现实的世界，异常冷静地打电话自首。警察来到现场时，巴强的尸体就摆在一边，地上还有一些凝固的血液。夏尔玛独自沉醉在他的神作前。 夏尔玛在笔录时说，他脑子里的幻象发出启示，只有鲜血才能象征精神底层的力量，以前他的画作缺少这种力量，所以他就杀人取血。 你们警方如何判断这起案件呢？ 我认为他和经纪人产生纠纷，一怒之下杀了人，清醒过来后为了逃避罪责才编出这种谎言，试图误导警方。 然而夏尔玛不仅年事已高，而且严守戒律，终日素食，每日两餐，甚至只吃一餐。在大众媒体上露面的夏尔玛就像是苦行僧，身材矮小，枯瘦如柴，而他的经纪人才30多岁，是个壮汉。如果两人搏斗起来，经纪人能够扭断夏尔玛的胳膊。警方在画室里也确实发现了搏斗的痕迹，用刀刺杀一个人，即便是实施偷袭一击致命，也不能令他当场死亡，肯定要做一番垂死的挣扎。结果却是死者身中多刀，每下都刺中一条大动脉，不仅准确，而且手法凌厉。古布塔查看尸体时很难相信下手的是个80多岁的老人，但是啊，不仅夏尔玛自己承认杀了人，现场勘查也没找到第三个人在场的证据。 你知道夏尔玛这样的名人犯了案，早晚媒体会知道，但是好多人声称他的话能通神界，如果案件就这么公布，我担心会引发不良后果。 你说的对呀，这幅画不能公开呀。 那么博尔帕的先生，他属于哪个教派？ 他不属于任何教派。夏尔玛的画呀， 我是说他最近20年的画，没有任何临摹对象，也不是按照任何一种宗教传说去绘制，他画的是幻象，他们都在他的脑子里面。买他画的也是什么教派都有，总之你可以认为他的画超越于教派之上，自成一派，只为那些对此有特殊感觉的人绘制的。 哦， 请原谅啊，我不是跟你卖关子。你瞧左下角的题字，夏尔玛写得很清楚，这是他心中宇宙秩序的图景。但是你要知道啊，宗教传递的不是知识，不是逻辑，只是内心的感觉。感觉这种东西啊，用语言说出来，就会走样。 那么，您似乎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它很邪恶，很残忍，很恶心，但是它有力量拨动人们的心。夏尔玛目前关在哪里呀？ 海岸区警察分局。 海岸区？那里很偏僻呀，为什么关在那儿呢？ 案发地正在那个警局的辖区里，按规定他们要监管犯人。 哦，那个分局保卫措施严密吗？ 怎么，你担心会有人劫狱？ 我担心他会从里边冲出来。 被博尔帕德再三的催促，古布塔终于给海岸区警察分局拨了电话，没人接。博尔帕德转身就往外走。 一定是出事儿了，咱们先去看看。你们有没有特种部队呀？快叫他们去支援呢。 这太夸张了，没人接电话，无非是值班室里正没有人。夏尔玛已经85岁了，又没同伙，关在警局里能有什么危险？巴尔帕德先生，您究竟担心什么？ 我担心的事儿啊，说出来你们不会相信，只能到现场去看。但愿它不发生啊！85岁的老人，宰羊一般干掉一个壮汉，你没怀疑这是为什么吗？ 古布塔跟着博尔帕德走了出来，两人开着车，在夜幕中行驶于特里凡德朗的街头。这里曾经是德国殖民地，有不少西洋风格的建筑，街道也比一般印度城市整齐。他们朝着阿拉伯海方向驶去，一路上博尔帕德又催促古布塔通知特种部队支援，却无法说清理由。本城确实只有特种警察部队，名叫印度工业保安部队，但那是为了保护航天机构设置的。地方上发生的案件轻易不会出动。听博尔帕德讲得很严重，古布塔决定先到分局看看再说。城区不大，十几分钟后车子就来到了海岸区警察分局的外面。这里已经是郊区了，周围都是窄街陋巷，因为当地赶上停电，街头摊贩燃亮汽灯，点点烛光从附近民居里透出来。 看吧，没发生意外，只是停电了，这帮懒虫一定跑到院子里乘凉，所以才没人接电话。 警察分局这么重要的地方，难道没有备用的发电机？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两人只好继续的驱车向前。这个警察分局很小，规模类似于中国的基层派出所，此时铁门紧闭，没有发电机运转的声音，里面漆黑一片。他们停好车，走向门口，那里站着几个附近的居民，正朝里面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刚才里面有惨叫声，很吓人。 确实有惨叫声，附近很多人都听到了，一定是警察老爷又在刑讯逼供。 不不不不，那不是挨打时发出来的，好像临死前的惨叫， 也许是恐怖袭击。哦，对，一定是恐怖袭击。 那为什么没有枪声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让古布塔听出了一点端倪，他一手拔枪，一手打开了电筒，围观的人纷纷后退，大门紧闭，古布塔喊了几声，没人回答，空气里啊，飘过丝丝的血腥。古布塔觉得不妙，贴在门缝上看了看，发现里面用门栓反插着，于是后退两步，隔着门缝连连的射击打断了门栓，冲了进去。院子里黑乎乎的，一个瘦小的人盘坐在那里，古布塔用手电照向他，正是犯罪嫌疑人夏尔玛。他几乎是全身赤裸，布满皱纹的皮肤上涂着大片的鲜血，头发上还有血正淌到脸上，看起来呀，就像是一尊用印度红色的砂岩制造的雕像。古布塔以为他受了重伤，正想上去问询，走近后才发现夏尔玛摆起莲花座，双脚内盘，脸上似笑非笑，如老僧入定，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 救命啊！ 一声无力的呻吟从附近传来，古布塔照向那里，只见一个警察躺在地上，侧着脸抽搐着。接下来他又看到了第二个、第三个，不用问了，这里值夜的警察全部被解决了，所以才没有任何人跑出来报警。 他们被谁干掉？被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可能吗？ 古布塔马上用手机通知装备精良的工业保安部队，然后又端着枪四下的看看，确实没人来劫狱，只有夏尔玛端坐在院子中间。古布塔想过去看看他的伤势，被博尔帕德一把拉住。夏尔玛睁开眼睛冲他们微笑着，他根本不想逃跑。 这些警察都是你杀的？ 红叔，红叔，伟大的红叔，天地间所有的秩序我都从上面看到了，我的一生圆满了。 果然是红叔啊，他在哪里？ 哼，你想阅读他，他不能随便被阅读，你得用生命去读。你有准备吗？ 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到原型的？ 夏尔玛指指自己的脑袋，算是回答，然后头一歪，保持盘坐的姿势，就再也不动了。十分钟后，工业保安部队指挥官萨拉申卡带队赶到了现场。经过清理啊，一共有五名值守警察遇害，不是死于硬物重击，就是被钢笔插入心脏致死。凶手只有一个人，85岁的宗教画家夏尔玛。即使面对萧亚玲这样熟悉的自己人，要讲清在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也并不容易。王鹏翔一边说一边翻出录像和照片佐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比比划划，讲得兴高采烈。阿吉丽娜站在一边，他还听不懂王鹏翔大段的汉语，便去观察这位萧女士的表情。直觉告诉他呀，阴云正在萧女士脸上凝聚了起来。看到王鹏翔从苏-35战斗机后座上弹射出去的录像，萧亚玲终于忍不住了。 胡闹！ 夏爷， 阿杰丽娜，你先到外面休息一下吧，我有话要单独和王鹏翔说。 哦，好的。

请你协助调查一件重要的事，到了你就知道了。 能有什么事儿找我呀？难道快乐世界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或者有我熟悉的亲朋好友犯了事儿？ 警车从后门开进公安局，李建军带肖雅玲来到了办公室中的一个隐秘所在。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沙啦啦啦过，泪也沙啦啦啦。